视天地，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，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从今天开始，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推出高密的回忆莫言新作欣赏系列节目。今天将为大家介绍莫言的新作短篇小说等待摩西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杨寒生的剧本《天国春秋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继去年九月在收获人民文学两本文学期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、组诗、戏曲剧本等几篇种类不同的新作后，近日莫言再度通过两本著名文学期刊《十月》和《花城》推出新作，包括短篇小说《等待摩西》、诗人金希普、表弟宁塞叶和诗歌《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》、《雨中漫步的猛虎》等。看来自2012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数年沉淀期已经结束，莫言正在渐渐回归创作状态。莫言的这组新作延续了他一贯的传统，表现了他与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的精神联系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以高密的回忆为题，集纳一组莫言的新作，请大家欣赏。今天播出的《等待摩西》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，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当下，通过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柳摩西，在特殊历史时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柳卫东，最后又改回原名的人生经历，描摹出中国社会和国人的观念在这几十年时间的变迁。柳卫东原名柳摩西，这是因为他爷爷和他的父亲都信教，文革的时候柳摩西改为柳卫东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刘卫东做起了买卖，从一贫如洗变身为刘总。今天我们就一起从第四部分开始欣赏《等待摩西》的部分内容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去政府东边那条街上的理发铺里理发时，遇到了柳卫东。我进去时，理发的姑娘正在给他吹头，只有一张椅子，理发姑娘让我坐在墙边的凳子上等候。我看到镜子里柳卫东容光焕发的脸，他的头发乌黑茂盛。我进去时他大概睡着了，等我坐下时他才睁开眼。我说：“刘总。”他猛地站起来，接着又坐下，大声说：“你是家伙。”我又叫了一声：“刘总。”他说：“呸，骂我呀？你这家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，回来也不看我。”我说：“你是大忙人，一会儿深圳一会儿海南的，我到哪去找你啊？少给我找借口啊，我如果欠你10000块，躲在耗子窝里你也能找到我。说说吧，回来干什么？哦对，听说弟妹生孩子了，你是回来伺候月子的吧？请了多少日子假？”“是，一个月。”理发姑娘放下电吹风，搬起一面镜子照着她的后脑勺。“满意吗，刘总？”她抬起手轻轻按按蓬松的头发。“还行吧。”我说：“满头秀发。”“哼，又骂我。”“染的吗？在外边混不拾掇的体面点还真不行，没听人说过我一出村头就满口普通话。”我笑着说：“这个没听说，但听说你要跟嫂子离婚。” 他站起来抖抖衣襟，谁说的？一定是王超那张臭嘴胡咧咧，这小子捕风捉影，他的小卖部就是一个谣言散布中心。我说不是他说的，你千万别找他见。其实背后糟蹋我的也不是王超一个，你只要混得比他们好一点，他们就巴不得你倒霉，红眼病嘛。老子是赚了钱，但老子也没捆着你们的手不让你们赚啊。也不光他们这样，天下人皆是如此吧。就是可以理解，所以随他们说什么，不嫌累他们就说去吧。老子就这样，越说坏话我干劲越大。他指了指供销社门前空场上那一堆绿油油的竹竿，那就是我从江西弄来的正宗的井冈翠竹，盖房子当里100年不烂。这批货出了手，他举起左手食指对我晃了晃，1000。他没回答我，从衣兜里摸出厚厚一叠钱，抽出一张放在镜子前，对理发姑娘说，甭找了，连他的啊。哎，这怎么行呢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他的门牙补上了，银光闪闪，看着提神。 2天之后，有一个小丫头出现在我家院子里。我洗着尿布问，你找谁呀，小姑娘？我老婆把脸贴到窗棂上说，是柳卫东的女儿，叫柳梅。柳梅，来啊，婶婶问你话。柳梅不理睬我老婆，大眼睛盯着我说，俺爸爸叫你快去。好吧，你先回去，叔叔待会儿就去。他执拗地说，俺爸爸说让我领你去。他的眼睛像马秀美，嘴巴像柳卫东。我跟随着柳梅翻过河堤，到了柳卫东家的新居。这是5间新盖的大瓦房，东西两厢，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。黑漆大铁门上用红漆写着对联，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进门是一道用瓷砖镶了边的影背，影背正中是一个斗大的红符。院子里拴着一只狼狗，对着我凶猛地叫唤。马秀美迎出来，手上沾着面粉，喜笑颜开地说，快来快来，贵客登门，卫东这几天老念叨你呢。我看着他挺出来的肚子问，什么时候生啊？他忧心忡忡地说，这一次但愿是个带把的。快来，你这家伙。刘卫东叼着烟卷从里屋出来说，咱俩先喝几杯，待会儿公社孙书记也来。我们坐在沙发上，欣赏着他的14英寸彩色电视机，4喇叭立体声收录机，这是当时乡村富豪家的标配。他按了一下录音机按钮，喇叭里放出了他粗哑的歌声。他说，听听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柳卫东。马秀美进来给我们倒茶，撇着嘴说，还好意思放给人听，驴叫似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叫美声唱法，从肚子里发音。马秀美说，从肚子里发出的音是屁。哎，你这臭娘们儿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刘卫东挥着手说，滚滚滚，别破坏我们的雅兴。回家后我对老婆说，王超说刘卫东要和马秀美离婚，瞎说呢，我看他们两口子关系很好嘛。老婆说，可我听别人说他在温州还有一个家，那个女的比马秀美年轻多了，男人有了钱必定会变坏。我说，可男人没有钱，老婆就嫌他没本事啊。1983年春天，我回乡探亲，听很多人跟我讲柳卫东失踪的事。正月里，我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，看到那堆竹竿还放在那儿。数年的风吹日晒，竹竿上的绿色消失殆尽。我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，她挎着一个竹篮，里边盛着10几个鸡蛋。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，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。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，兄弟，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就这么狠呢？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，他 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？ 我说，大嫂，卫东不是那样的人。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儿去了呢？是死是活，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。 哎，也许啊，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，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了。 现在是2012年，柳卫东失踪已经整整30年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。30年来，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。刚开始那几年，村里人多数认为柳卫东在外边又找了女人成了家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早已经不在人世。但马秀美不信，他每天都会加上一摞寻人启事，提上一小桶浆糊，往那些大货车上贴寻人启事。说是寻人启事，其实是他请人写给丈夫的一封信。卫东，孩子他爹，你在哪里？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。一转眼你走了快30年了，咱们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3年级了，可他连老爷的面还没见过呢。卫东，回来吧，即便你真的在外面又成了家，我也不恨你，这个家永远是你的。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，你不愿意理我，就跟女儿联系吧。很多司机都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，所以他们都不制止她往自己的车上贴寻人启事。 好，朋友们，莫言的新作短篇小说《等待摩西》，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这篇小说写于2017年8月，是一篇纪实性比较强的作品。我们都知道，莫言的创作一直与家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篇是联系比较直接的一篇。我们可以大致猜测哪些情节是有现实依据的，哪些是纯粹虚构的。刘卫东的命运让人好奇，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杨汉生的剧本《天国春秋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《天国春秋》反映1856年发生太平天国的杨维事件，东王杨秀清执掌天国大权，遭到韦昌辉等人的谗言诋毁，引起天王洪秀全的猜忌。最后韦昌辉杀害杨秀清，屠戮数万太平军战士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。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东王可以将北王调出天津，却无法阻挡他射出的暗箭。不久，天王听说东王的心腹傅善祥傲慢自大，嘲弄过天王和东王的寒微出身，便降旨免去东王的女馆馆长职务，令东王亲自查清事实，做出汇报。东王仿佛迎头吃了一闷棍，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是的，他原是个老粗，或许女状元傅善祥真的在心里看不起他。他气恼、痛苦、暴躁不安地在屋里徘徊。不，他不相信这是别人想陷害善祥。除了他东王杨秀清，谁能保护善祥呢？他那么纤弱，那么无助。秀清毕竟了解善祥，心里泛起了怜爱之情。当善祥泪流满面地为自己辩解并要求离开他时，他豪气十足，鼓励善祥说，你在我杨秀清身边还怕什么？洪宣娇闯进来了，他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看东王怎样惩罚善祥。